在太阳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访问印尼52周年和金日成花命名52周年之际，印尼贸务植物园参观仪式11号举行。有该植物园副园长、职工、我国驻印尼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参加者听取有关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朝鲜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友好关系发展所建树的业绩和不灭之花的讲解后，参观了植物园。